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64集，真正的暗夜计划。茶楼密室内，廖永嘉将 U 盘插入电脑播放录像，画面里荒无人烟的小路上，一辆车牌是78TNS3 的冷藏车在缓缓行驶，最终停在了一处空地，时间显示为2013年10月15日8时12分。余生海从车厢内跳下，对车外的男九点点头，接着陈默也跳了下来，几个人简单地说了几句话，举止间仿佛达成了某种共识。没多久，男九带着三名雇佣兵开车离去，并挥手告别。这时余生海掏出了手枪，趁陈默不备，对着陈默的胸口连开两枪。看着录像里的内容，苏青竹面色复杂，双拳时握时松。视频播放完毕，灯光亮起，廖永嘉将 U 盘放回信封，为自己倒了一杯茶。 这就是真相，我已经向警队申请重新梳理案情。 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 我之前不敢肯定，直到我看到了这个。 陆翔不是黑警。 廖永嘉拿出份行动报告。 那于警官这份漏洞百出的行动报告又如何解释呢？ 警局档案室内，余生海正在慌乱地向行李袋里扔自己的个人物品，销毁可能留下痕迹的资料。沙副局长却突然走了进来，余生海赶紧停下动作，调整情绪。 沙副局长， 你跟我走一趟吧，我认为有件事让你来做最合适，是关于廖警官的。 好。 二人说着走了出去。茶楼密室内，苏青竹看完资料默默地放下了。 这份资料牵扯甚多，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接近蔡志明，所以才有了暗夜计划。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份资料？ 我会交给华城警方和联合调查组，希望你能接受这个事实。 苏青竹表情凝重地点点头。廖永嘉起身离开，一楼门窗紧闭，窗帘全部都拉着，一个熟悉的背影正站在鱼缸前喂鱼，茶几边放着一个包，正是送差的那个手包。 还记得这个包吗？你和谢远从帕拉那里收的钱就装在这个包里。 廖永嘉脸色一变，鱼缸前的背影转过身，正是陈默。 如果我记得没错，我们初次见面你给我的60万用的也是这个包。 廖永嘉震惊不已，想将包捡起来，却被陈默踩住了。 我认为暗夜计划应该从另一个角度讲起。5年前你害怕和帕拉的事情暴露，暗中将消息透露给了当时华城最为弱势的一方蔡志明，你认为对他足够了解，他会为你所用，并让他杀死帕拉，并将昆托的毒品交还给你。但没想到蔡志明脱离了你的掌控。 现在看来，脱离掌控的不单单是蔡志明，错误果然会诞生新的错误。 没有人可以将自己从错误中彻底摘干净，包括你。你借着暗夜计划除掉了所有可能知情的人，林展雄、大辉、宋猜，再是我和余生海。 没错，我原本是想清除所有的罪恶，但在我第一次见到你时，我就开始完善我的计划。杀人灭口并不是好办法， 最好的办法是把我做成一个死去的黑警， 5年前的案子就能完结，所以我的存在对你来说就是替你顶罪的工具。 苏青竹走了出来，他早已从陈默那里知道了真相。 也不全是，林展雄死那天你跟我说的那番话让我看到了你对毒贩的决心，那一刻我觉得你跟我很像。 门外警笛响起，廖永嘉死死地盯着陈默， 你到底是谁？ 陈默看了一眼苏青竹没有回答。廖永嘉摸向腰间的枪，却发现空无一物，他猛地回头，看见苏青竹手里握的正是他的枪，并取下了所有的子弹。警笛声正在逼近，廖永嘉突然冲向落地窗，撞碎玻璃逃了出去。沙副局长带着众多警察刚刚赶到，就看见廖永嘉奔向马路，拦下一辆过路车，拽出司机扬长而去。追出来的陈默和余生海对视了一眼，余生海坐回车里，先一步朝廖永嘉的方向追去。警队纷纷离去后，陆老板也赶了过来，陈默立刻上车，两人直奔廖永嘉而去。马路上廖永嘉踩下油门，在车与车之间逆行，不停地急转掉头，试图摆脱警队的追逐，一路朝医院开去。廖永嘉冲向廖太太的病房，伫立在门外，透过窗户他看见太太正在熟睡，释怀一笑。走廊尽头，余生海带着警队赶到，廖永嘉伸出双手不再反抗。几分钟后，警车驶过十字路口，廖永嘉突然开口，一语双关， 他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？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不管5年前还是5年后，都是那个叫余生海的人杀了罗翔。 所以你故意压着我的报告，就是为了圆了你的谎。 对，因为你是最好操控的人。 那5年前又是为什么？ 5年前可不是我。 那张保险柜的照片怎么解释？ 于警官，你现在最应该考虑的问题是，我被抓了，你接下来该怎么办？ 廖永嘉抛出一个悬疑的种子，让余生海自己领悟。余生海表情不安，意识到自己的危机尚未结束。陆老板开车跟在余生海后面，直到警车进入警察局，才拐弯驶向另一条路。 现在是不是没有任何障碍了？ 陈默惦记着阿喜，没有回答。陆老板拿出手机，上面显示的 GPS 信号。 尽管发生了一些意外，但我们已经打消了蔡志明所有的顾虑。 让我们一起去抓住他。 此时，南九开着冷藏车，缓缓驶入戒毒中心。这正是蔡之明在华城的据点。茶楼密室内，苏青竹重新打开信封，从里面拿出 U 盘插入电脑。桌上廖永嘉的茶还没收走，杯子旁放着廖永嘉留下来的行动报告。苏青竹反复地拉着进度条，试图要从这段录像中找出蛛丝马迹。画面最终定格在开枪的余生海身上。门铃响起，苏青竹小心翼翼地打开门，门外站着满脸惊慌的张新瑶。 阿喜不见了。 警局审讯室内，梁龙筋疲力尽，满脸困意。 再过5个小时，是不是就可以放我走了？我一没持枪，二没贩毒，只因为在地上挖了个坑，你们就把我扣了18个小时。 哼，你的一天只有23个小时吗？ 都是没有明天的人，多一小时少一小时有什么区别？ 警察用力敲了敲桌子。 毒品到底藏哪儿了？ 把我抓进来的人都被你们抓了，你问这个问题还有意义吗？ 上周二，我们端掉了一家制毒车间，逮捕了七名涉案人员，这些人员目前都守口如瓶。但我想，如果继续问下去，一定能问出点什么。除非现在有什么案子比那个案子更大。 梁龙心生一计，索性借助警方的力量打压竞争对手。 我倒是知道一些很坏很坏的人，但如果我说出来他们找我麻烦怎么办？ 你尽管说，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。 我听到一些小道消息，南亚帮的找了一些有实力的买家，这些人近期会来华城。 警察奋笔疾书，写下一个又一个的名字。破旧的出租屋内，余生海背好行囊，拉着阿喜。 都收拾好了吗？ 我还有东西没拿。 阿喜走进屋里，余生海等了好一会儿，迟迟不见人出来，他感觉不对，冲进屋里，他看见阿喜背对着自己，仿佛在打报警电话，上前一把拽过阿喜，却发现阿喜手里拿着一个自制的人偶玩具。阿喜露出天真的笑容，把人偶玩具递给余生海。 叔叔，这个送给你。 余生海感到一阵愧疚。天蒙蒙亮，苏清竹和张新瑶从不同的方向回到茶楼。 我去找过廖警官两次，第一次他说没事，第二次他就出事了，所以我只能来找你，我连他爸爸都联系不上。 两个人一脸倦意，但都期待地看着对方，直到都摇了摇头。找了阿喜一夜，仍然一无所获，张新瑶沮丧不已。突然他想到了什么。 我还有一个线索。 木屋外，南九站在一片空地上，身后停着一辆面包车，车里坐着几个雇佣兵。南九从外卖纸袋里拿出汉堡啃了一口。不远处来了四辆车，从各个方向朝南九靠近。四名西装革履的毒贩走下车，都是曾经和梁龙一起参加过蔡之明视频会议的熟悉面孔，也是炮灰计划的幸存者。 为什么只来了你们四个？ 走水路的那几个今天一早被警察带走了，正在被问话。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 梁龙把我们卖了。 我知道了，蔡先生在等你们，请跟我来。 九哥。 怎么了？ 九哥，我不去了，我怕梁龙把我们都供出来。 放心，去了那儿我会带梁龙的尸体来给你们洗尘。 好吧。 四名毒贩自觉地拿出外卖纸袋，不约而同地套在自己头上，蒙住了整张脸。雇佣兵将他们带上面包车。南九看着面包车开远，拨通了余生海的电话。